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其实而家呢，原来即係我最近返大陆呢，同啲亲戚倾开偈呢，中国都有个叫做有呢个 fit in tariff 嘅政策，但係其实呢係虚有其名嘅，係做唔到嘅，因为其实大部分嘅电标呢係只係一单向嘅。嗱，呢個就好緊要啊，因為你又係好絕大部分嗰啲係古舊嘅電錶，同埋佢已經裝咗咧，你要佢換有成本噶嘛。咁而家嗰啲電錶咧係單向嘅，所以佢根本入圖有政策，但係實際上係落唔到地做唔到嘅，真係好可悲啊！呢個就係 fit in tariff 呢樣嘢啦。好啦，咁然後好快再講一講咧，就風力啦。其實風力呢都是太陽能嚟㗎嘛，係咪、即係你地球啊個受熱唔均勻，咁有高氣壓低氣壓，係咪咁，即係於是出現咗呢啲咁嘅風啦。咁但係風呢，原來呢就係佢係可以捕捉到太陽嘅輻射落嚟地球啊，即係所謂我哋地球接收嘅太陽輻射啦嘅 1% 左右。即係個風啊，其實但係都好緊要喎，你知啦，因為係8000倍嘅 1%。是吧，因为我哋接收是8000倍，咁佢已经 1%， 所以其实呢我哋能够攞到都已经好劲啦。但係个问题当然啦，大部分地球3/4以上是海洋，咁嗰啲风力攞唔到啦，係咪，即係当然有啲咪喺离岸嘅风力发电场囉，咁但离岸风力发电场其实喺外国有好多起咗㗎啦，大概成本价好高啦，即係你要喺个海床度起一等嘢，然后在上面有个大风车，唔係起一座喎，係起成百座，有過百座或者幾百座喎，你個成本幾高啊？咁樣呢，當然仲有一個問題呢，就係嗰個輸電嘅問題啦，係咪，因為佢離岸呢，咁嗰啲電呢就 遠， 又遠啦。其實輸電呢就可再生能源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嘅。講真，而家我哋嗰啲發電廠呢一般嚟個城市唔遠嘅，你就大亞灣咁樣，大亞灣嚟我哋香港係咪，根本係講緊即係50公里都冇，即係如果你去新界九龍啊咁樣係幾十公里嘅啫嘛，頂多。咁樣呢，但係如果你一過得幾百公里啊，1000公里嘅話呢，其實你個損耗呢係好緊要。即係我哋又係個科技唔夠發達啦，係咪。咁科學家呢其實就研究好耐呢，就佢哋已經提出咗，就話我哋唔用交流電，如果我哋用一種高壓，本來直流電呢輸電呢一般呢個損耗仲差過交流電嘅。但係佢而家嚟講呢就是一種新嘅科技，就係用一種非常之高壓嘅直流電、叫做 high voltage 嘅 direct current, 嘅輸送呢，佢話可以將嗰、那個耗即係損耗呢係減到最低最低。咁以我所知呢，原來三峽大坝呢，你知啦，其實佢嗰個供電範圍好遙遠㗎嘛。即係佢三峽大坝發電呢，佢唔係淨係俾周圍用㗎嘛，俾周圍用就唔值得咁辛苦嚟去起個咁嘅工程啦，係咪，佢俾好多個省份㗎嘛。其實佢哋好多輸電呢已經用咗呢、這個叫做HVDC 㗎，好似 High Voltage Direct Current 嘅技術。咁就係呢個技術好似話啊，唔知係咪1000公里可以個損耗係少過3%咁㗎，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咁而家全世界都係希望再提升呢個技術啦。因為你諗下，好多嘅太陽能嘅收集嘅地方喺沙漠咁樣算啦。嗱，譬如頭先講過撒哈拉咁樣，其實撒哈拉呢個又好可惜，我睇過啲資料呢，原來歐盟呢喺2008金融海嘯之前呢，係曾經有一個好宏偉嘅計劃呢，係真係喺撒哈拉度呢就起好多太陽能嘅收集站，然後將啲電力呢就輸到去歐洲嘅。但係而家差唔多係停咗。點解呢，就係、因為嗰個投資嘅成本大啦，2008金融海嘯個個都冇錢啦，冇曬錢啦，呢個第一點啦。第二呢呢樣嘢呢又係啦，頭先我講啦，就話俾啲石油浸死你㗎嘛，今次就唔係，就係俾普京嘅天然氣浸死你。因為而家嚟講呢，就普京呢就一路氹你買天然氣。其實佢哋呢，因為我都講過啦，即係啲西方國家呢其實好多能量呢係用喺邊呀，就係、冬天保暖呀，你知唔知呀，嗰個 domestic heating 呀，室內嘅保暖呀，嗰個暖氣供應呀。咁而家呢歐洲嚟講呢，差唔多所有呢啲咁嘅 domestic heating 呢，其實呢大部分嚟自俄羅斯嘅天然氣供應。所以咪就係最近嗰個咩烏克蘭啊、克里米亞事件啊，咁樣你話歐盟要制裁，制乜鬼嘢裁啊，都傻嘅係咪，即係都話啦，即係普京已經威脅啦，你制裁啦，我就切斷呢個天然氣供應，你成班人就凍死，我話俾你聽啊。即係所以你話而家我哋高科技喎，咩即係 iPhone 55係咪 ,Galaxy S33 喎，咁樣有乜意思啫，原來我哋係用最低tech嘅嘢就碾死你啦。你冇天然氣，你用個 iPad 55有鬼用咩，是吧，即係各位年輕人呢真係要明白呢個道理，你唔好即係太過仰慕啲咁，所以高新科技係救唔到你嘅，最緊要做嗰啖飯 最紧要就系零下二十度嘅时期有暖气，系嘛？即系呢个系最基本嘅地缘政治学 （geopolitics）。呢啲係好緊要㗎，即係你 WhatsApp 更勁都冇用㗎，實際上咁，所以呢而家嚟講就係因為俄羅斯嘅天然氣供應令到呢歐盟呢就即係冇曬嗰個雄心壯志，即係嗰個撒哈拉嗰個計劃呢，佢有個名叫 Desert Tag 嘅，好似叫做 Desert 就係沙漠啦，加住有個 AC 喺後面㗎嘛， Desert Tag 呢個計劃呢好似就無疾而終啦，以我所知就咁好可悲㗎，真係咁風力呢其實係過去十幾年呢確實發展呢已經算到好緊要㗎啦，風力，你周圍都見到世界上好多地方起風車，即係我講過啦，其實喺新疆嗰度呢係好多啦，中國新疆啦，咁就即係西北嗰度係好豐富資源啦，美國呢亦都喺呢個西部啊加州嗰啲地方呢好多嘅，咁國家嚟講呢就以風力發電 number one 嘅，不過我成日咁講呢個講以比例嚟講㗎咗，因為佢國家小嘛啊，所以其實冇乜用㗎，不過即係叫好聽啦。最勁嘅呢應該風力發電呢就係丹麥 20% 嘅電力係來自風力嘅丹麥，咁其次呢就係愛爾蘭 14%， 葡萄牙都係 14%， 就西班牙都好積極㗎，西班牙都有一成就係有多 11% 係嚟自風力嘅，咁德國喺呢方面又係好積極啦，德國呢就係 8%。咁讲起啦，德国同中国呢其实系两个好劲嘅竞争对手嘅，就系咩呢，就系制造 PV 板啦。Photovoltaic cell 其实两个呢斗得好紧要㗎。因为德国又系出产好多嘅，就是德国嗰个工业制造其实好劲㗎嘛，即系世界上一流。咁佢又制造呢个太阳能板，但系中国呢又制造太阳能板，所以而家两个斗得好厉害。咁但係我記得好似唔知年齡前李克強嗰陣時出訪德國就同阿默克爾咁樣呢就大家好 friend 咁摸酒杯底呀傾好多嘢啦，咁默克爾就講到好多好說話啦，但係點知李克強一令轉背走咗去第二個國家，就德國即刻宣布就話係要徵收反傾銷稅，即係話呢唔准中國嘅太陽能板進口，就係話呢佢哋係以低於成本價或者係不合理嘅價格嚟競爭，呢啲叫做dumping， 英文叫 dumping， 即係叫傾銷，所以嗰啲叫 anti-dumping， 叫反傾銷税。哇，所以呢個國與國之間嘅鬥爭就幾緊要啊 ，Jeffy， 係咪？即係佢表面就同你好 friend 啊，一擰轉背就佢就已經即係鬧中國就話反傾銷。所以而家呢兩個國家呢就係咁，當然美國呢亦都不甘後人嘅，即係美國抵死啊，因為美國就哇金融化嘛樣嘢。咁將啲嘢全部就外判啦，即係離岸生產啦咁樣啦。但係而家呢啲人成日都講話，哇！美國都要爭取翻呢個市場，即係嚟去製造呢啲咁樣嘅 PV 板、太陽能板咁樣，係嘛？咁樣咧就其實而家咧過去嗰幾年咧，風力咧真係好犀利啊！每年咧差唔多要30%或者以上嘅增幅啊，嚇嚟去增長嘅。咁如果一個樂觀嘅估計咧，就話去到2025年啊，或者係最遲2030年左右咧，風力有可能咧係達到全球嘅能源啊嘅25%嘅供應啊，25%，咁就已經好犀利嘅。但係太陽能嚟講咧，其實而家咧係唔夠1%嘅，太陽能喺全球嘅嗰個貢獻啊係唔夠1%。咁而風能咧，其實而家已經去到23%噶啦。咁但係個目標咧就係話咧。去到25%，咁但係你死啦，個問題就係話25%都夠唔到喎， 同埋講到咁耐呢，即係咁不斷增長呢，都唔夠嗰啲化石能源嘅， 咪就係囉，因為你個化石能源消耗大，咁所以呢其實呢只能夠係兩樣嘢啫，一個就係再要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第二個就係節能我成日都講呀，即係你話我誇張都好啦，我係明知係誇張呀，4日嚟4個鐘頭電囉，咁人類一定死咗啦，係咪？咁我成日都講你想點死咋嘛，個問題係你想點死啫，你係想火燒死定水浸死呀，因為俾毒氣毒死呀，其實而家人類去到呢個地步係冇得掹㗎啦，根本你有數得計㗎，啲全部有數據㗎嘛，即係你唔能夠擘大眼講大話㗎嘛，4日嚟4個鐘頭電，咁或者我哋有得救啦，咁你可唔可以想象呢？ 我都唔得， 冇可能啦！咁呢個世界4日嚟4個鐘頭，呢個文明已經冧當咗啦，係嘛？咁所以其實真係好悲觀，好悲觀，我就真係好悲觀嘅，老實講。你點睇啊 ，Jeffy？ 真 係我就係覺得，我都覺得真係 係阻礙唔到呢、這個，即係阻礙唔到頭先嗰啲既得利益嗰啲咁嘅公司啦，即係嗰啲賣能源嘅公司咧，咁一路喺度用呢啲咁嘅係 啊， 係 啦、啊，我成日都講㗎，其實佢哋散播迷霧啦、啊、妖言惑眾啦、顛倒是非啦、嚇、啊、混淆視聽啦，咁我都唔明咧，嗰啲人咧真係每日起身對住塊鏡啦，佢點能夠可以面對自己咧？ 我更加明白點解有時可能財哥有時講啲遠少少嘅嘢啊，即係講啲反美嗰啲咧，咁其實我都一路思考嘅，咁我都覺得即係我會慢慢明咯，即係原來呢啲咁嘅威脅咧係咁大嘅，即係你埋緊嚟，可能講緊你呢個世紀已經係講緊成個地球嘅安危喎， 係啊， 咁即係俾呢啲咁嘅國家咁嘅公司咧，就影響咗成個地球。 所以我成日講啊，即係死咁啊！報薯仔啊！嗱，我都好少喺呢個節目鬧人嘅啦，我都要講聲呢個死人報薯仔咧，真係上台之後咧就搞出個911啦，係嘛？因為佢係鷹派啊嘛，強硬派啊嘛，係就激嬲咗嗰啲咁樣嘅伊斯蘭嘅極端分子啦，係嘛？咁所以其實咧係佢惹出嚟嘅禍嚟嘅911都係，咁然之後佢就所謂反恐啊，就打人哋伊拉克打到成個國家散曬死人無數啦，係嘛？咁但係其實我覺得佢最大嘅罪狀咧，就係佢一上任之後冇耐就完全否定咗呢個京都議定書。其實克林頓時代簽咗咧，喺日本京都簽咗啦，佢翻去都冇交俾國會嘅，因為佢都知道過唔到國會嘅。咁但係佢都唔夠膽咧，係即係正式話我哋已經係脱離呢個京都議定書。但係布殊仔上台咧，就係、是、好似2001年3月咧，佢就直情話我哋推翻，我哋唔會簽噶啦咁樣。咁以後就成全世界各國都即係唔做嘢。其實到而家美國嘅立場都冇改變過，奧巴馬都冇改變過㗎。咁所以我話咧，布殊仔咧其實就係犯咗呢個反人類罪，我哋叫做嚇、啊。所以即係大家明白我哋一咁反美咧，其實背後係真係好多好多原因嘅。好，咁啊話講講下能源就講呢樣嘢嚇，但係時間咧又差唔多啦嚇。咁啊講咗兩個禮拜，咁我諗到差唔多啦，第時有機會先再補充啦。咁、下個禮拜我哋就講個新嘅題目咯。 好啊， 好嘛、好啦，好，再見。 讲呢啲， 我仔咁大牺牲，你有咩表示先？ 喂 ，Gabby 啊，得唔得人帮我纹身啊？哦，你帮碧娴纹紧啊，唔紧要，有冇期啊？哦，一年之后，好，我跟张家辉，冇问题。一年之后你再嚟揾我，到时我实靓过你啊！ 咁啦，荣，你今日生日，我笑下啦。 之前有啲咩唔开心嘅，咪咁个掣 delete 咗佢咯。 明天会更好啊嘛。 你头先讲咩？ 哦 ，OK。阿荣，你今日生日啊嘛，唔好咁啦，笑下啦。 之前有啲乜嘢唔开心嘅，咪咁个掣 delete 咗佢咯。 明天会更好啊嘛。